正义啊， 嗯，啊公义啊， 啊公义死啦，我真系睇睇下自己几多咁。咁呢个咁样嘅题目，应该要破一破题先，不如由阿飞哥破下题先，好唔好？飞哥呢个吓学识比较广博啲。 我呢个题目讲过咯，喺我个个礼拜二晚嗰度。 哦，系咩？ 对我嚟讲，变咗系炒冷饭喎。 哦， 但系嗰次你讲嘅时候，咪真系咁诶，即系咁广泛嘅咧？因为咧，你系有一个脉络咧，或者一件特别嘅事去讲呢一个公义呢个主题。 我谂都系，即系我都可能讲一少少重复嘢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有上次我个嘉宾系阿卢杰雄啊。 嗯。 阿志官同志，我哋三个讲啊，咁今次咧就有阿文教授同埋阿梁建国，变咗嗰个讲法可能有唔同啦，加埋你嘅意见啊。但问题主要就嗰、那个阿梁建国话你要破题咧，就最弊咧你就话嗰个公义啊，点解？因为呢个公义咧，头先咧梁建国一开始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啦，佢讲正义啊嘛， 系啊， 因为当真要搞清楚。公义和正义有什么不同先？例如我们不分清楚这种概念，你说公义通常就会这个是会这个踩界的。即是公义是不是等于正义？这个问题。所以问题呢，你见到呢就说英文呢就通常说公义呢就是用英文那里来的叫 justice。 是。 但是英文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righteousness。 系， 我个都系正义嚟，我可以做正义个、嗯。所以你见到而家讲，譬如话阿文杰话最熟啦，呢、這个讲公义嘅一个哲学家叫做 John Rawls 啊嘛。 系啦，个个都讲佢。 佢话嘅 theory of justice。 系。 咁啊，通常咧亦做正义，唔系亦做公义。 嗯。 所以 justice 应该亦做公义，做正义咧，唔就变咗呢两个字咧，就好似将好似和稀泥啊。 嗯， 黏埋一齐啊！咁你仲有咧，就话另外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嗰个系 Michael Sandel 啊，Michael Sandel 佢就最好流行，就网上成好多人睇佢点样做教通识嘅教呢、這个，咁佢嗰个咧亦都系讲 justice， 但系亦做咧英文中文书亦做叫正义，一场思辨之旅。所以而家我哋讲公义，你究竟系想讲 justice， 就讲 righteousness？ 呢、這个麻烦。 不过啲人好多时都立埋两样嘢嚟讲嘅，就系话啊公平正义啊，咁啊好似就变成一个四个字嘅语词，咁啊即系缺一不可。咁嗱，不如咧，我哋譬如讲，一间我哋都会立到中国哲学啦，吓佢点样讲公义呢回事啦。咁啊，因为仁咧，仁义礼智嘅仁咧就系公心啊嘛，吓，然之后义咧就 系 正当啊。咁所以咧就係仁義咧，其實係相關嘅。咁於是佢個基礎就係在於個公心，就係大家咧，譬如對於資源嘅分配啊、權力嘅分配啊，好多嘢係咪叫即係平等咧？嚇咁佢公咧就即係話大家都係一樣嘅。即係呢一樣嘢點樣去分配咧？即係呢度都係一個公平正義相關嘅概念。 唔係，呢個有個修辭學上咧有個講法嘅 ，Andrea Dias 就叫做我哋通常可以叫重重言，或者亦仲叫疊詞，即係表示咧一個複雜嘅概念咧，你唔可以用一個字嚟表達。所以咧變咗咧，我哋所謂呢兩個字啊，即係 righteousness 同埋 justice 咧，其實係一個概念，但係用兩個字嚟表達。譬如話你當你講公義嘅時候咧，你係着重嗰個公字。当你讲正义嘅时候，你系重视嗰个正字。所以我哋讲，无论你系讲公义好，正义好，里边都有公有正啊，里边嗰个含义喺度嘅。所以我变咗你，其实都包括在内。所以你譬如重视嗰个公咧，啲公平啊，法律嘅嗰啲嘢咧，John Rawls 咪有个定义，佢话叫做 justice as fairness。 fair。 非人未个就讲重视个公咯，系嘛？但你头先阿文杰话讲到你讲个正义嘅正一共事佢个正当性，嗱呢度涉及一个哲学嘅里边嘅根 本啦。 所以你呢个其实系两样嘢都包括嘅，又系正义，又系公义。 其实如果你话正义系公平嚟讲咧，就好简单。有阵时就话，总之一切人都公平对待。 咁其實我哋有時喺網上睇見啲圖畫咧，點樣為之公平呢？咁有三個人高矮肥瘦唔同嘅，咁啊前邊咧就有塊板擋住佢嚟睇波。咁如果你公平嘅話咧，三個人都俾同一個木箱佢。咁好高嗰個咧就越企越高，好矮嗰個就算俾一個木箱佢咧，佢其實都睇唔到啊，都係擋住。嗱，咁咪公平喎，係fairness喎。亦都係可以話係嚇有少少公義成分喺度啦。我個個人一模一樣啊，嗱我冇話比差過你喎。咁但係呢個係咪叫做正義咧？係咪個 righteousness 咧？ 但有趣啦。咁於是你諗起《論語》咯嚇。咁咧就好多時啲對話裏邊啊，弟子就問啦：啊，如果有十根石頭咁先算啦，咁啊有十個人，咁係咪每人搬一格？咁啊，孔子就話啦：啊，你睇男女老幼啦嚇。貧弱啦，唔係病啊，身體啊，咁咧就如果細嘅咪搬少啲咯，係嘛？即係你年輕力壯搬多啲咯，咁先至叫做公平喎。所以咧頭先阿梁敬國你講得好好啊，即係每人派個箱咧，未必係公平，即係可能矮嗰個箱應該要高翻咁上下，即係大家可能係到翻你可以視線望到牆外邊嘅景域嘅，咁先叫做拉近咗距離。所以這裡就有在社會上經常說的問題，平等制不代表一定是正，即是對的， 是啊， 啊，即是你要看看精英制，如果你用精英制的觀點，啊，譬如說資源應該 去精英那裡，精英不用去打仗的，這樣才算，啊，因為我犯了這個錯誤，啊，舉一個例子呢，就是岑日飛可能你都去過哈佛的校園，咁哈佛有一個圖書館啦 ，Wyden 啊，個圖書館外邊咧，佢牆上邊咧刻住咗好多咧喺越戰啊，殉難嘅即係士兵嚇，殉國啦嘅美國嘅兵嘅，即係但係佢係哈佛大學生。咁，我有時有啲感慨，咁好嘅資源培養啲精英，又派咗去打仗，哇！即刻我隔離嗰個朋友就鬧啦嚇，哇！嗰啲唔使打仗啊！读唔到书要去打仗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咁但系有啲人，如果你真系凭住一个精英嘅概念咧，佢嘅分配又完全唔同喎。 呢个又牵涉两个概念啊，教授。究竟佢系征兵制嘅情况底下拉咗去打仗啊？定系募兵制嘅时候，佢就出于爱国心而自动献身去打仗咧？ 我谂喺越战嗰个年代， 越战年代就系征兵， 就系唔想去。 系越战嗰时年代，其实好多时候你见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睇见啲新闻咧，又反越战啊、示威啊、啲校园啊，起含含火红火绿噶嘛。嗰，那個年代咧，就因為有徵兵制， 係啦， 因為唔夠人，越打越多，最高紀錄，如果冇記錯，有60万美軍喺越南嗰陣時，最高紀錄嘅時候，咁啲人梗係話，梗係唔想死啦，大佬， 同埋覺得無謂啊，即係佢諗起點解一定要打呢場仗？ 係呢場仗打嘅時候，其實係牽涉到嗰陣時60年代嘅共產主義同埋資本主義之間嘅鬥爭啦。為着美國嗰陣時仲用緊嗰個 containment policy 嗰個圍堵政策啊。咁你中南半島如果俾共產黨征服曬之後咧，佢就驚一路成個東南亞都會冇曬啊嘛。咁所以佢美國先投入嗰度，由法國人打敗咗之後，跟住砰一聲跳咗落去，咁你去打啦。咁呢個其實又牽涉到另一樣嘢，你話齋。在打仗的时候，究竟我们是用一些普通人去打，你的概念就是那些上层的精英，其实他是贡献良多的，譬如医生啊、工程师啊， 但是都没有机会实现啊， 这样是不是呢？但是有这么看，在战争的时期，你有时候如果你再分这件事，其实就真的好难，呢个社会会分裂先。首先可能边个去做一个咁样嘅判断咧？系咪一定做律师嗰个真系叻啲咧？ 系， 佢唔一定叻啲嘅，只不过咁好彩佢读咗 嘅 啫。 同埋叻唔叻咧都唔重要啦，即系你嘅义务啦，义务论嘅问题。咁啊，岑日飞啊，即系你，我唔知道你当时即系如果佢见到呢一扎名字啊，即系呢一扎名字未来嘅贡献系不能限量，咁啊，但系征兵啦，咁去咗打仗。咁啊，你会唔会有我呢种谂法？因为啱同我相反， 因为呢个咧就涉及到个公义咧，你话啱唔啱各方面咧，其实涉及到好多嘢嘅。 系啊， 因为我哋讲公义咧，你讲啊，被假定公义，做英文嘅 justice 咧，个 justice 都有各种唔同情形态嘅 justice。第一种叫做咩？叫做 fundamental justice， 变成根本性的公义。刚才你说刚才的校园那些情况呢，为什么要引起争拗呢？那种公义变成一种叫做 situational justice， 处境， 是处境式的公义。你看他们会不会去回那个处境，当时期那场仗是怎样打，是什么情况，怎样插入，全部讲到个 situational justice。刚才梁建国讲到那个分配呢，那个经济上的公义叫做 distributive justice。是分配性的公義，所以你一說公義我都不知道你說哪一方，但說 situational 我就很佩服這個 Michael Sandel 他說過那個課程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通識教師，現在經常說通識教學，那個通識教學培養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你一說 critical thinking 你一定要提出那個處境，那個 situation 給你思考什麼叫做對什麼叫不對，所以他那個課程一開始呢，我以前都提過，你就好有趣嘅，就話講嗰個揸電車嘅快速車、高鐵嘅 火車 嘅司機，火車咁啊，行到嗰條三叉後個路三兩叉路口時咧，使佢右邊咧就企五個人，個車係失控嘅，佢已經控制唔到啦。咁啊，我行到個七兩叉路口嘅時候，右邊就企咗五個人。左边呢其实一个人，咁佢究竟应该车去右边车去左边呢，咁所以问题就话好多人就梗係车去左边啦，车去左边就撞死一个啫，车去右边就撞死五个嘛。咁但係如果你话讲公义讲公平各方面呢，如果站喺法庭度站喺法官立场，你点判呢？你车死一个人你都系犯得杀人罪喎。唔系因为你话我车死一个唔会车死五个呢，我就做得啱喎。都是不掂的，所以他不是说，他说很多人就通常的逻辑就一定是车死一个好过车死五个，就变成是那个英国的哲学家，他叫做什么，叫做是 Bentham， 边浸啊， 他说Utilitarian， 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计用一个量化角度来讲，肯定是车一个车死一个好过车死五个。所以这个 Sandel 呢好嘢，好叻的，他说如果你认为即系杀死一个好过杀死五个咧，佢就举过另一个例，举过另一个例子，同样一个火车，有个人喺个天桥度望到个火车就嚟活咗，但系天桥嗰度企喺天桥度旁边咧有个大肥佬，佢话如果你拱咗个肥佬落个天桥下边咧，用个肥佬阻住架车咧，个车变咗刹停咗咧，就可以能够咧挽救咗嗰扎嗰红绿个人嘅性命啦。咁系咪咁系叫啱咧？如果你认为杀死一个而救翻六个，系咪一个合理嘅行为？系咪公义咧？佢俾你谂啊，佢冇讲答案噶。 系 好有趣噶。 呢个系非常有趣嘅。除咗喺 YouTube 上边有得睇佢即场嗰个演讲咧，书又出咗一本啊，咁样几本咁样。咁仲有人延伸噶，佢就话诶、其实嗰一个咧，你想撞死一个以为 OK 咧，那个人咧其实。经济支柱嚟嘅，成家人咧就等佢开饭嘅，又上有高堂，下有妻房。嗰五个咧，其实就系都系啲啊食饱无忧米嘅人嚟嘅， 独身嘅咁。 系啦，咁你其实你如果社会整体嘅公义或者整体嗰、那个唔系叫公利，嗰、那个叫咩啊？唔系叫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叫利他主 义，叫做社会嘅 公利主义， 系有效性咁样。咁其實可以撞死嗰五個，可能對社會嘅貢獻，即係對社會嘅傷害，比起撞死一個少喎。即係成個套嘢，頭先啊輝哥講得好啱啦，即係 Michael Sandel 佢整咗一個 situation 一個情景出嚟。呢、這個情景其實係好多唔同嘅情況可以發生嘅，唔係話好似我哋人普通人咁樣一諗非黑即白，即係簡單嘅加減數咁樣嚟去計出嚟。因为社会实在太复杂了，但是问题即是牵涉到其实公义，什么为之公义呢？ 是的，我记得这种讨论呢或者类似的讨论呢在课堂上面已经是用完了、即是我都试过去提出这些处境，同学都有些迷惑的。如果好像梁建国刚才你说得很好，他不断去演绎和发挥呢，那个人是什么人，他背后是怎样，你的利益怎样计算，什么才叫最多最好最需要，有排谈。 咁同喺度作嘢噶啦，会嗰个其实系咩人啊？咁样咁咧就但系无论如何做边样都惨嘅， 系吓、 啊，只不过咧叫两害相权取其轻，系咪就系公义嘅原则咧？咁样 就边个可以做呢个咁决定咧？呢、 嗯、 个亦都系牵涉到好大嘅问题噶喎。 嗱、啊。如果喺個嗱，如果咁啦，如果喺嗰個處境裏邊咧，就是、處境當下嘅人，譬如嗰個火車嘅司機， 嗯， 嚇嚇，咁啊拉停邊個掣，邊邊嘅掣，咁但係咧而家咧，如果你講呢個問題，當然你好自然諗起係咪執法者咧，係唔係判決者咧， 嗯， 嚇、啊，即係喺社會裏邊，我哋最有公信力或者係叫做 assign 咗一啲所謂法律嘅人，或者以法執行或者判斷嘅人。嚟到去做呢件事 啊！呢度咧牽涉到就係法庭好多時候有一句名言咧、 嗯， 就話要彰顯公義，就算天跌下來，即係個譯法可能譯得唔好啊。英文就係 Let justice be done, those heaven may fall。咁、 嗯、 就算天塌下來，我都要彰顯公義。即係話法官個判決嘅時候咧，佢唔理造成任何嘅乜嘢嘅社會嘅影響。嗯他是根据个法律、嗯、根据个证据来作出一个公正公义的判决。嗯嗯、这个是一个很如果英文来说有一个很 positive 的 action, 他要根据法律而已、 嗯、 他不理出面的社会发生什 么 事。嗯、那你最这个最新鲜热辣的例子、嗯、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啦。 嗯 咁你德州去上去告状，就话喂你其他嗰几个州咧，搞到喇喇搞搞咧，其实影响到我个州本身，我啲公民作出个决定噶、哦。 嗯。 咁但系最高法院嗰架九大法官， 嗯嗯、 有七个都话，诶、呢、這个你冇嗰个 standing 啊、 嗯， 即系你唔系嗰喺嗰个有一个standing， 中文应点译咧？ 又咪位置啊？ 系、那个位置，系佢做出呢个咩嘢嘅？人哋第二个州嘅嘢唔关你事、啊 嗯， 因为每个州美国好过瘾噶嘛，每个州嘅选举法律系自己州去制定噶嘛。 嗯， 咁所以你德州咧就唔好夹人。但系个问题嗱，呢、這个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啦。系啊，每一个州系自己制定噶嘛。但系如果你明明睇见个州喺度出紧猫，好多嘢出咗嚟讲咗咯，咁你做一个最高法院。你只不過根據翻法律條文， 嗯、 就話一個州唔可以干涉第二個州嘅憲法上嘅權力， 嗯、 但係你明明可能有呢個證據俾你睇到嗰、那個州係有啲出貓、哦，而呢個出貓咧係影響到整體社會、整體國家嘅、哦，咁、你唔去做，咁係咪公義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啦。 係。我哋以前读伦理学咧，就总系话善啊，善同善之间咧，如果出现咗都系好事啊。但系出现咗矛盾嘅时候咧，点样去分呢？咁其实咧喺儒家咧，佢就会觉得你嘅礼份、你嘅位置，即系你而家讲紧嘅系你父母啊吓，一系讲紧嘅系你老板啦、啊，一系讲紧系个君主咧。咁就喺五伦关系里面咧，需要实现嘅嗰个义啊， 嗯、 义务嘅义咧嚟到去决定。咁如果陌生人，你够陌生人定够你父母，咁呢个唔使谂。但系够你妈定够你老婆就有排谂，系嘛？即系有啲咁嘅嘢。咁但系佢哋都会觉得咧唔使谂嘅，都一样唔使谂嘅吓。即系父母嘅观点嚟讲，咁所以咧个正义都要有即系你话唔落去处境啦，其实系好难定噶。 嗯， 系咪咧？ 因为文杰话嗱，其中另外一个判断咧，又话你话你有正义，你话你有公义，我又话我有公义，咁啊变咗其实冇一个绝对嘅标准，因为你做咩啊？我头先梁建国讲到打仗啦，咁你讲到打仗嗱，我哋唔好讲美国啦，我哋讲翻中国，当年国共内战，你企喺共产党嗰边，当年系打国民党，叫做行公义，系代表为人民。爭取呢個平等，咁但係站喺國民黨嗰邊咧，你為國民黨打仗嗰啲人咧，亦都認為佢喺度行緊公義對付國民黨，叫呢個共產黨叫共匪 叛亂啊嘛，嗰度係嗰陣時話， 係咯，所以變咗咧，國民黨同你為國民黨站喺企喺國民黨嗰邊，你就話共產黨嗰啲人不公義，你企喺共產黨嗰邊你就話國民黨嗰啲不公義。 你再唔好讲个国共，唔好咁敏感问题，讲当时期啊，辛亥革命啊，站喺清政府嘅立场，所有嗰啲咁样嘅孙中山嗰班人，全部都系造反派， 系谋反啊，乱臣插子嚟噶。 系乱臣插子，但系站喺革命嗰当时咧，问题呢个系一个公义行为，一个正义嘅，要打倒呢个专制政府。 嗯， 咁边个系啱啊？ 嗯， 系嘛？所以你最后尾咧，就咪如果你头先梁景望嗰个法官，法官就企喺清政府嗰边，定企喺革命党嗰边先？如果佢系打工嘅，为清政府打工嘅，讲嘢当然企喺清政府嗰边咧。所以边个叫公义？所以后来我哋讲到咧，做一样嘢就话你。呢、这个从六合到曼德斯鸠讲出嚟，我叫三权分立。 嗯， 即系至少行法官个人咧，佢唔会受到嗰个行政嘅干扰，然后佢之后可以能够有行公义嗰个咁样嘅条件。 嗯， 嗰、那个背后有老板嘅，我话你唔听话，即刻炒你鱿鱼，咁啊讲咩公义啊？系嘛？ 系、啊、好啦，我哋第一节就差唔多到时间啦。咁啊，我哋唞一唞先，咁啊，听下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我哋第二节嘅广东广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面对持续严峻的疫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有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府会研究怎样向受重创行业提供支援，尤其是被勒令停业的处所，将会尽快公布详情。张建宗在最新网志又指出，上个星期有四人因为违反强制检疫令被判刑。截至12月11日，共有82人因为违反检疫令被法庭定罪，判监最多三个月或者罚款15,000元不等。他说，违反检疫令行为自私，罔顾公众健康和安全，政府会严肃跟进。另外，政府上个月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至今下载量已经超过36万次。由今个月2号至到11号，食环署巡查餐饮处所8229次，31宗个案遭到口头警告。署方亦都曾经向三间未有妥善展示二维码海报的餐饮处所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安老院舍和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最迟听日要接受首轮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截至星期五，37,607名员工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有两名员工初步确诊。他认为加强检测工作绝对是刻不容缓，能够有效协助及早发现受感染员工，减低院舍爆发的机会。罗志光说，当局已经发出新公告，要求业界在今个月15至28号期间必须接受第二轮强制检测。除了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自费到认可化验所检测之外，院舍亦都可以自行安排政府认可化验所为员工提供检测服务。社署再按实际完成检测样本数目和收费，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向院舍发还检测费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5宗是本土病例，分别来自黑龙江和四川。其中是黑龙江的本土确诊病例占4宗，其中3名在绥芬河市的患者都是当地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包括两名男童。另一名在东宁市的确诊患者在全市的核酸筛查检测之中呈阳性。 至於19宗境外輸入病例，患者在上海、北京等地確診，其中北京一名上個月底經香港搭飛機到當地的60歲男子尋日確診，他在酒店隔離期滿之前對病毒檢測都是呈陰性。內地累積86725人確診，超過81700人康復出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稍後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當清涼。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出面应酬的饭局真是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9个月之内，我的中央陪伴真是消失了。负负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正能量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疫情之下，虽然探访少了，但无了你对他全情达意。 Tiffany 老婆，我收到你的信了，我爱你。 当你爸爸妈妈知道你现在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很担心他们，特别是爸爸，家下他还在标靶药，我答应你会成日跟他们联络，关心他们。 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会开放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给你，记得打来啊。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广东广西啊。这样呢，我们通常礼拜日就会接下一些朋友的电话，同埋亦都欢迎大家在这个面书那里留言的。我们的电话呢就是18723111，我们在11点之后呢就开始接电话。而是大家亦都可以在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的面书上面留言的。那我们继续讲公义啦今日。我其实呢就因为最近小弟的女儿就去年是报大学嘛。 嗯。 那其中牵涉到一样东西对华人呢就最关心的了。 嗯。 就是你知道华人是最喜欢去加州大学的啦。 嗯。 帕克莱啊 ,UCLA 啊那些。 嗯。 那但是加州呢就左交重镇来的嘛。 嗯。 好早其实已经实施了所谓的不知道是叫做公平呢。 嗯。 就是大学呢就规定某一个数目。嘅嘢咧就俾啲少數族裔嘅， 嗯， 所以話咧，你華人咧一嚟數目又唔多啦， 嗯， 俾到你個百分比都唔多， 嗯， 咁你知華人嘅咧由細到大都要谷佢讀書噶嘛， 嗯， 通常成績都唔差噶嘛， 嗯， 咁但係就你成績好入唔到最勁嗰啲， 咁啊，好多私立制嘅， 咁但 系，譬如你 呢啲加州 南加州大学，咁南加大去私立大学， 但南加大 争， 但南加大争排名啊嘛，你都知噶啦，梗系入帕克莱啊、UCLA 啊。 咁、你又唔可以嗱，冇错，种族系一个佢收生嘅有 quota 啦，我哋叫有啲叫咩配额啦， 配额啦。 咁但系咧，佢亦都条线咧系俾嗰啲所谓嘅公 community college， 仲有啲社区学院。咁、就即系话嗱，譬如你住。你真係住喺加州嘅嚇，咁你就入加州嘅大學咧，咁佢又有一個配額。但係如果你唔係喺呢個州嘅，你亦都唔係用成績牌，佢有幾種配額嘅方法，佢都要照顧到咧其他有需要嘅人。 唔係明白啊！我想講嘅時候個嘅問題就話、係加州本地， 係， 但係加州本地你知加州都好多華人噶嘛， 嗯， 咁華人通常啲成績都係相對唔錯嘅， 係。 但係個問題就係，就算你係加州本地。佢都畫了一條線，譬如黑人啊、西班牙裔啊，有個 quota 啦。咁就算你嘅成績係比佢哋高，哎唔好意思，因為 你 quota 滿 咗啦。咁係咪公平咧？ 嗯， 係咪公義咧？ 係，即係你意思話咁你成績唔係唯一嘅標準。咁嗱，因為咧，如果佢係州立大學啦嚇， 州立大學通常係睇成績嘅啫。 佢亦都要咧，希望提供嘅服務係俾好多人都可以享用。即系如果佢唔认为成绩系唯一嘅标准，或者成绩要一定要相干，但系咧都系就算你同分，你个配额满咗就要俾第二个，系咪咁嘅意思？ 系咯，咁系咪公平咧？因为可能大家都纳咁多税嘅啫。 啊，阿岑美菲点睇啊？公唔公平？ 我点睇嗱？因为阿梁建国就提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即系话咧咩叫做公义咧？如果你一个人。好似鲁滨孙咁喺个荒岛度，又冇所谓公义。所以你一讲公义咧，个公义呢个字咧，一定同个群体有关。 系、道德都一样啊，道德 一个人就冇公义，冇唔存在咩公义噶啦，因为一自己条友。但系你一个群体咧，咁就系有公义。咁因为由于群体咧，所以公义就变成同呢个群体嘅关系有关。 嗯， 所以你话华人。都在一个群体里面，少数族裔都在一个群体里面，所以你变咗咧，无论你系头先我哋讲系正义好，或者系讲公义好咧，其实都是一个群体嘅名词。但系问题就话嗰个群体个名词咧，你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话，我哋呢两个字咧，其实呢个喺西方文化嚟讲啊，呢个公义或者正义咧，其实系嚟自圣经嘅。即系你睇翻希伯来文啊，好有趣嘅。啊！舊約聖經裏邊嗰個希伯來文嗰個 righteousness 咧，就佢叫做 sedeqa s e d a q a。嗱，呢個字咧，呢個 righteousness 呢個喺舊約聖經裏邊嘅字啊，係出現咗157次。 嗯。 咁但係 justice 嗰個字咧，佢喺希伯來文度叫做 mispat，m i s p a t。呢個 justice 呢個字啊，係出現咗421次。 嗯， 即系 justice 出现嘅次数多过呢个 righteousness， 但系佢讲圣经里边讲正义嘅时候咧，佢表示系喺一个关系名词，表示一个群体里边嘅关系里边嘅一个适当嘅行为嘅措手，系一种符合群体期望嘅一个正确嘅行为同状态，先至叫做正义。但如果你讲 justice 咧，就含有里边有一个叫做公平公正嘅审判嘅意思，就表示。呢、这個 respect 喺希伯來文嗰度咧係一個法律字，係表達對群體裏邊每個成員都應該有同樣嘅保障。所以話問題啊，梁傑話頭先講咗，大家都俾咁多税喎，同樣嘅税喎，所得到嘅保障都一樣喎，所以呢個就變咗係即係兩個字嘅意思都一樣，即係點樣做到一個群體本身一個好好個合意嘅行為操守，呢、這個就叫做公義。 嗯， 係啊。所以有種講法咧，有種講法咧，就將呢兩個字合埋咧，意思合埋咧，就比較好嘅講法，就叫做 social justice。 嗯， 叫做社會公義。 冇錯， 咁你仲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搞社會公義。有啲哲學家提出嘅，就話無論你點樣講公義下，每人講好冇公義如何，會點樣定義法？最後嗰個回收啊，即係行公義嘅回收，最後咧就令到一個社會和諧。 嗯。 所以我哋如果用呢个咁样嘅思维模式咧，你就可以讲啊。如果呢个社会咧出现和谐咧，人际关系非常之好咧，咁呢个社会就公义。如果呢个社会系好和谐嘅， 成日变咗系撕裂嘅，你闹我，我闹你，肯定个社会就有不公义嘅情况存在。 嗯， 咁讲啊。 嗯，哦，咁咧喺呢啲情形咧，最容易嘅方法啦吓。就係、是、或者最懶嘅方法就喂法庭決定咯，係嘛？係啦，即係我哋有獨立法庭啊嘛。咁咁嗱，於是咧就你話嗰啲人認唔認為，即係啲市民嚇、啊、或者個國民認唔認為咁樣叫公平咧，就牽涉到成個社會結構咯。就算喺以往討論公義呢個問題咧，咧咩柏拉圖啊、里士多德、蘇格拉底都唔同啊。講法都不同，咁譬如你對於蘇格拉底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咧，社會嘅契約呢個概念咧，就係、是、啊，我哋接受咗社會嘅好處，我哋要盡社會嘅義務。咁喺呢方面，佢又覺得咧，就係、是、一個公義，一個好市民嘅公義就係咁簡單。咁但係去到柏拉圖，佢就睇你嘅階級啦。你屬於邊個階級咧？你即係理想國裏邊咧，共和國咧叫理想國咧，即係你個階級要盡你自己階級嘅義務。咁你每個人最好都能夠入到佢最適合嘅階級。咁如果我入唔到咧，或者個階級俾人歧視咧，咁咧大家就唔會覺得好開心噶啦。即係頭先阿陳日飛講嘅，大家覺得安居樂業呢樣嘢就冇乜可能噶啦嚇。咁而家好多種階級嘅，即係冇話咩都政治化啦。你係邊類人？對你的誠信有冇懷疑？係咪嚇？你做嘅嗰啲事，萬劫不復咁樣嚇嚇、啊，罪惡貫刑咁樣，於是成個人嘅存在咧，就已經係成為咗某個圈啦。咁啊，呢啲你話點樣啲人會覺得舒服咧？都唔知幾時俾你劃定邊個圈喎、啊。嗱、啊，咁所以真係好複雜呢、這個問題。 咁但係你如話劃分所謂個階級嗰度咧，嗱，現代社會我哋其實就係、是。好强调我哋唔应该分咁多阶级噶嘛、 嗯， 其实人啊平等噶嘛，社会上虽然我哋经济上可能有分一个阶级啦，你赚多啲、 嗯， 我赚少啲咁、 嗯、 样、 嗯， 但一般喺权利义务上边，其实我哋唔应该分阶级噶，即系头先文教授讲柏拉图嘅理想国，咁、 嗯、 系用哲学王啊嘛 ，philosopher king 嚟、 嗯、 到去统治嘅，因为只有佢先掌握到正义、 嗯， 掌握到公义， 真理， 掌握到真理， 嗯、 其余嗰啲人咧，基本上就各司其职， 都冇咁嘅能力。 各司其职嘅意思就系你做其他嘢， 你做厨师啊，做厨师啦、啊， 你唔好学人去统治， 嗯、 因为你唔识、 嗯， 最简单就系你唔识嗰样嘢。咁、嗯、但系。其实就算佢咁样讲咧，佢亦都未唔系断一条路嘅。佢就其实人可以透过去学习， 系啊，教育， 教育， 因为咧佢连对于道德嘅判断都系知识啊嘛。 系啦。 咁啊喺中国儒学就唔系啦，每个人都知嘅，你埋没咗你嘅良知啫。咁唔好呃，唔好呃我，你唔知咁样。咁但系因为个问题，头先你讲嗰种咧系去到启蒙时期啊， 嗯， 即系你话喺上帝面前有人平等啊呢样嘢啦。但系平等都唔代表就系有呢一个正义噶。 嗯，只话何解呢？ 嗱，因为嗱，你有呢一个平等嘅，譬如接受判断嘅你嘅权利吓、啊，你要受审嘅权利、选举嘅权利等等，后来慢慢争取啊，女性都唔系即系有选举权利啦，或者继承财产嘅权利啦，都要去到差唔多接近二十世纪啊。咁喺呢个情况咧，就格划定咗你喺社会位置嗰、那个位置先讲，你有冇呢一个权利？你冇呢个权利就你唔需要你尽某啲义务。咁所以咧就根本唔系一个平等嘅存在，但喺上帝面前就系因为上帝可以有一个末日嘅审判啊嘛，吓、 嗯嗯嗯、 有圣灵嘅责备啊嘛，后来去到新约圣经，但系喺社会嘅人际关系里边咧，或者社会嘅契约里边咧，你未必能够有享受到喺上帝面前嘅权利啊。 但系嗱，你 讲有啲嘢咧，啊两位同时有啲涉及到好多技术嘅问题， 系、 嗯、你譬如话人心而平等呢个卢梭嘅名言咧， 系 即系表示话。每個人佢哋而家通常理想上講公義咧，就話每個人咧都企喺一個同一位置嘅起跑線上。 嗯， 然出去跑嘅時候咧，你要維持一個公平嘅比賽嘅規則。 係， 因為十隻有長有十隻手指有長短，每一拆一刀子一齊，但係變咗你個比賽嘅規則，你要合要公平嘅。 嗯， 起跑線一樣嘢，但你話如果你話心言平等，有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就話你生出嚟係奴隸。奴隸就變咗冇自由，係、 嗯、 唔平等、 嗯， 所以你話要解放奴隸，咁、嗯、解放奴隸令到個平等，嗱、這、呢個係好公義嘅呢、這個講法，唔應該有奴隸嘅存在。但係嗰個奴隸主咧，譬如話美國當年期個內戰嘅時候都講一樣嘢，那個奴隸主可以提出反駁，喂， 我呢个奴隶系用俾钱买翻嚟嘅，我付出个代价嘅，你无端端解放奴隶，变咗我哋无端端唔对我咪唔公平，我付出代价嘅， 嗯， 我买钱买嘅，咁变咗对嗰个奴隶主嚟讲，变咗系一种唔公义嘅行为啦，系嘛？ 系， 所以好多技术问题喺度嘅， 冇错，冇错，嗯。咁啊，其實老實講咧，生而平等咧，好有趣啦嚇，即係牽涉到就係講，譬如動物嘅權利嘅討論咁啦。咁我唔知梁建國點睇啦。咁啊，當然有一啲哲學家咧係專講動物嘅權益嘅。 嗯。 咁你但係咧，我哋又有動物嘅權益嗰種係咪一種擬人化咗好多嘅嗰啲概念嘅投射啊？譬如我哋冇動物法庭嘅，係咪？但係動物冇罪犯噶，係嘛？即係因為我哋其實已經假設咗咧，佢係唔能夠做到道德上嘅判斷，佢哋只係用本能嚟到生活。咁、 嗯、 但係佢又要有佢好多嘅權利喎嚇。咁咧呢個咧，仍係另外一個咧好複雜嘅範圍。所以公義呢一個咁嘅概念咧，就用喺人同人嘅關係，喺人類嘅社會就不能用喺其他生物嘅社會。 咁但系譬如头教授你头先所提到啦，即系所谓爱屋及乌啊， 嗯， 我哋一般文明社会除咗对人要有一种叫做关怀之外，其实对附近周遭嘅事物，无论系动物啊，其中比较近啲啦、 嗯嗯， 其实植物啊或者环境啊、 嗯嗯， 其实都系一种爱护嚟嘅。 嗯， 咁嗰种爱护，你话系咪公平？嗱，如果你做哲学层面去睇，其实人只不过喺地球入边一个守护者嚟嘅、嗯，一个 caretaker 嚟嘅。 嗯，咁我哋都觉得自己好甩啦，我哋都系破坏者嚟嘅。 当然啦，因为你做得唔好嘛。咁你对一切嘅生物，无论系动植物，其实你只可以系一个欣赏，同埋一个叫做适当地去使用啦吓。 嗯嗯， 而唔系应该去 abuse 佢，即系去虐待佢啊、 嗯， 去对待佢唔好啊咁样。咁呢个咁嘅概念，其实再引申出嚟就系头先你所讲啦。啲動物，佢哋雖然係以本能生活，佢哋唔係好了解到咩叫公義，咩叫平等。但係其實如果你作為人類，地球本身其實唔係你嘅，唔係你擁有嘅，你只不過喺度看守住嘅啫。咁所以你對其他嘅生物，其實係要有一個相對地，要有一個平等嘅對待。點樣去令到佢哋生活得好，令到佢哋生活得滿意，而大家係一個和谐的存在，可唔可以咁讲咧？ 但系呢个亦都系用人道的立场去处理佢嘅、哦。嗱、 嗯， 譬如佢严重的肾病，我哋见到好多啲即系宠物啦 吓。 咁、嗯、咧，医生去到某个位置，见到佢咁辛苦，大家都会商量：咦，系咪用打支针咧？等佢安详去去咧？咁、嗯、样，即系呢个咧，好多都系我哋嘅投射，觉得乜嘢叫佢最好嘅？呢个一定嘅，因为我哋唔系同佢。在同樣的即生物生理結構裏面去感受它的痛苦與否、 嗯、 都是人賦予的、啊、所以呢就即當然如果你的狗咬死人你要負責之餘你的狗都要可能人道毀滅樣是、嗯、即是覺得它有潛在的危險、啊、但 我其實講這件事只是說所以生而平等這個權利呢在啟蒙時期呢當講的時候呢就是他針對著很多社會的實情去講的無論種族、階級、性別等等尤其是階級添或者人種即是會覺得 你是某些長期被認為不應該享受同等權利的一些人於是就要提出這個很大的改革、 嗯、 今天這個聲音都很強的我們都會覺得是一個理念一個道德的理念我們應該盡量要去遵守 嗯 啊但是呢在某些角度来讲仍然是完全 不可以讲的即没有这个平等的概念的、啊、即譬如 我就想问譬如岑日飞有一些罪行呢就会说我要褫夺你终身政治的权利样、啊、政治的权利、啊、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 哦、因为问题就是他变了你没有了因为你的公义本身呢然系到我哋所谓叫做自由，个自由本身系连系到所谓人权。 嗯， 咁你冇咗呢个政治权利嘅意思，你任好多嘢咧，你冇咗个保障，嗰、那个人应该具备嗰种天生嘅一种权利。 嗯， 咁咪呢个咪一个用一种方法嚟对付你咯。咁但系问题呢度喺度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讲一样嘢咧，就公义一样嘢咧， 係一樣嘢好大嘅諷刺性嘅。 嗯， 你就發覺到咧，呢個社會上係存在一樣嘢，就叫做咩啊？係以公義之名， 係 行不公義嘅事。 嗯， 咁呢個就最可怕。 嗯，係。 因為問題就話我哋中國人以前咧就有個講法嘅，大曬嘅。叫做咩呢？叫做替天行道。 嗯， 替天行道咪就系以公义咯。但系佢问题嘅替天行道嘅时候咧，佢所以问题咧，一个人咧系咪公义咧？头先啊，正话讲到动物嘅问题啊，讲到人，头先啊，文杰话讲到人道嘅问题咧，我觉得圣经里边咧有个讲法啊，可以俾我哋思考公义嘅问题嘅。 嗯， 就话嗰个圣经嗰个尼家书啊， 嗯， 里边有句说话咧，就其实你将呢几个观念连埋一齐嚟谂咧。你就俾我哋有度思考，叫做咩咧？个说话叫做行公义，嗱，佢叫行公义，行 justice 嘅行公义，就好怜悯， 嗯， 啊，怀抱呢个谦卑嘅心， 嗯， 就神就会与你同行， 嗯， 啊，所以问题就话你唔好净系讲公义，如果呢个人口噏公义，但系佢一啲都冇怜悯，一啲都唔谦卑。咁佢種公義就假嘅， 冇錯， 係話因為你講公義本身背後你就有憐憫，所以你變咗幾個例，譬如話希特勒，佢都話佢好公義噶，佢為德國人爭取公義嘛，德國人俾人蝦嘛，咁佢問題佢，但係當佢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嘅時候，佢一啲都唔憐憫，一啲都唔謙卑，以為22萬人係最好嘅民族，咁一啲都唔謙卑，一啲都唔憐憫，所以佢問題佢跟公義就假嘅。 嗯， 你呢啲好多人而家讲公义嗰啲系两威恶嘅。 嗯，系啊，我读同埋好简化，即系恶之余咧就系话，诶，你犯一法就系犯一法噶啦，咁咪唔使讲其他噶啦，咁样系嘛？啊，你企喺嗰度就唔啱噶啦，你就非法集结啦，诸如此类咁样啦吓。咁你就即系有时我哋听，我哋有时睇，我哋自己判断都觉得系咪就系咁简单嘅咧？即係譬如誒講到誒，即係有啲人都話咧，你依法嚟到去處理咧，都有高手低手啊。係，即係話嗱，當然啦，只係得上帝係最能夠有公義有憐憫嘅，即係真係只能夠係佢。咁舊約嘅上帝同新約上帝又唔同添，係嘛？舊約上帝，哇！你見到哇，血流如何成河啊？咁又點睇咧？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呢兩樣嘅理念咧，成日喺我哋腦海裏邊。所以就算喺法庭都會有呢個酌情權噶嘛， 嗯， 係嘛？即係嗱，你罰幾多冇錯咧，證據確鑿，你就企在嗰度。咁我罰你幾多咧，都要了解點解你咁做咧嚇、啊？你個背後背景如何咧，都要攞下啲報告啊嚟睇睇判幾多咁。咁咧呢一個咧就比較細故少少，已經去到細故啲嘅地步，就唔係話 因為你講 係啦，你講 因為阿文義話，如果你講平等咧。有一做好簡單，舊個裏面都講咗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因為叫做咩？叫做 an eye for an eye， 係 以眼還眼。 嗯， 咁咧又好平等喎、啊。你斬咗我隻手，我斬翻你隻手，係咪好平等啊？啲咪公義啊？但係如果你話你斬我隻手，我斬翻你隻手咧，呢種咁樣嘅叫做報復性嘅公義咧，其實係冇憐憫嘅。 係， 係嘛？ 嗯。 所以你睇到出嚟啊， 系啦，即系 啦，表面就系公平喎。 系啊，即系点可以整噶啦？嗱，我哋听过好多呢一类嘅说话嘅，唔系净系以眼还眼啦，以毒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以命还命，系嘛？ 而家有个好典型嘅 term 啊，阿文杰话唔系叫以眼还眼，而家内地成日讲嘅叫做反制啊。 冇错。 系嘛，刘梁建国反制啊！你对我中国点，我哋要反制你，美国咪就以眼还眼咯。 系啊，冇错。 系嘛，即系反制行动啦。 因为你譬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啲咧，就简单直接啊。 嗯。 即系一般人去听见嘅时候咧，就喂，好公平、哦，即系你一听见咁嘅时候，就系你对我点样，我对你点样。 系咯。 只不过就系飞哥头先提啦，喺正经入边。那个行公义、好怜悯、常怀谦卑之心呢样嘢，其实耶稣都做咗出嚟嘅，就系话好够佢嘅名言，就系人哋打你左边，你俾埋右边去打埋啊嘛。你嗰个情况就系话你受到不公平嘅对待，你点样去将佢用一个比较上和平而又有一个合理的地方来去处理了它呢， 而不是说以暴制暴咁样，人哋打你，你就打翻转头咁样，咁嗰个情况就会发生成为不断咁样演化落去，即系中国人都讲啦，呢、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心里边感觉真系受到不公嘅对待，咁我应该可以点样嚟到去解决呢？如果系一个普通以前嘅社会，咁好简单嘅，就一系我打翻你，如果我唔够你打咧，用一个大佬嚟打你。即系你譬如利维坦咁样，即系嗰本书亦都咁讲噶。啲人点解要将我哋自本身嘅权利、本身嘅义务而牺牲咗跟个大佬呢？就有一个大佬答应咗你跟我，我会保护你。任何人会打你嘅话咧，我会保护，我会打低佢咁样。咁呢个系咪公义呢？有某程度上都系公义，因为我牺牲咗我嘅部分嘅权利，而你又答应咗。你保护我，其实一个平等的交易，交易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咦，是可以接受的，这样是不是呢？ 这个真的挺不容易处理的问题的，不过有个讲法好笑，他说如果公义只是建基于严格的遵守律法，那上帝就不在这里了，因为上帝是没有律法需要他去遵守。 上帝有很多律法要我们遵守，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好了，我们第二次就来又完结了，由大家来听下新闻先。记住我们可以打电话进来，电话是18723111，而面书上面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后也可以留言的。等一下。 十四条，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据报邀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明年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王毅上个月在东京与茂木敏充会晤的时候作出邀请，茂木回应王毅时表示会在适当时候考虑有关问题。另外，两国政府据报正协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可能听日举行的电话会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封路。受到紧急维修影响，怡和街去金钟方向介乎边宁顿街至到渣甸街之间的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同样都是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康庄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公主道的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另外有水管急修，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反方向去旺角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就是太子道东有水管急修，现在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来回方向都有部分的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去观塘方向的慢线和去旺角方向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西贡公路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设线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的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整体个疫情严峻咧，有咁多呢啲599相关嘅条例，咁你再慢慢去到研究咧，唔系一个负责任嘅处理方法。政府就住呢啲法例点样做咧，方向正常啲咧，应该明确有一个说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谂紧咩？ 我谂紧迟啲，我哋可以好似正常屋企人咁一齐食饭，到时我哋一定好开心。 十五岁嘅小情侣意外怀孕，离家出走，幻想组织美好家庭。 其实你咪谂清楚，真系要生佢落嚟啊？ 我都唔知可以点。 但面对无情嘅现实，美梦系咪时候要清醒呢？新导演戏剧系列《无恶之罪》野火，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0日。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了，我们回到第三节的广东广西了。阿飞哥啊，我们在面书上面呢，有些听众写下他就说，喂，究竟战争有没有公义的呢？会不会有没有一些正义的战争呢？这个世界 是这个很易答的，即是我总括来讲，我们今天讨论了整个钟头，我们可以来一个小小的结论，包括战争在内，即是说呢，无论是战争或者公义好，公义呢我哋可以讲系冇法子被定义嘅，冇法子被描述嘅，因为喺唔同嘅时空脉络，所以你话战争有冇公义，我睇你边场战争喎，喺边个时候打喎，喺春秋战国打定话喺呢个近代打喎，唔同嘅时空脉络，唔同嘅思考逻辑，都会呈现唔同嘅面貌，所以如果你想为公义揾咗一条放诸四海都为准则嘅努力，一定会落入一个自以为公义嗰种圈套。呢个就我答案啦。 好，系嘛？咁我有一个难啲嘅问题，因为我自己解决唔到，所以叫难啫啊。咁咧，有啲人就觉得公同埋义要拆开嘅，即系唔能够结合埋讨论嘅，因为义仲要系谨慎啲嘅，因为你讲公咧就比较即系简单，因为普遍性咁样吓。咁但系就算系不可杀人啊，即系律法啦，你讲十戒咁啊。但系去到义咧，就要好多酌情同埋睇实际嘅处境，了解原因。咁所以咧就觉得义唔应该成日 subsume 喺咧，即系服软于公嘅讨论里边。咁但系而家更加简化咧，就话乜嘢都以法律为准。咁如果你系犯咗法嘅，咁就系不义啦，吓咁不公不义添啦。咁法律系咪一个定义嘅一个唯一嘅准绳咧？点样了解呢个本质咧？ 因为嗱，文杰话其实好易解，头先我讲咗喺唔同嘅时空脉络、唔同嘅地域、唔同嘅社会啊，你譬如喺伊斯兰嘅社会，佢个公义又同我哋而家香港唔同，而家香港嘅公义同内地又唔同。咁譬如话你系审案，法官系代表公义嚟定你究竟有冇罪。但个法官咧，佢系根据普通法出嘅法官，即系话大陆法嘅法官，究竟系宁中无枉系符合公义，定话宁枉无中系符合公义咧？嗱，呢个已经有排拗噶啦。 嗯，冇错。 边种叫做公义？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就话如果审讯嗰个唔系法官， 因為法官就是香港法官和內地法官不同，審訊官不是法官，審訊官是上帝。咁你話如果將來我哋去到死咗之後出現一個所謂叫大審判，由上帝嚟審，佢會根據乜嘢嘅法則嚟審我哋呢？即係話我哋究竟符合公義呢？上帝會審呢？嗱，我俾一個建議，又俾一個答案。當年嘅，如果唔係我的答案啊，當年係依個係英國新咧，依個德蘭修女啊 ，Mother Teresa 啊，佢提出嘅。他说如果当我们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的准则就是叫做爱。就是说呢，他会用爱这个这样的准则来批准你，究竟你啊是有这个一生人之中有多少爱。他说那种爱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善事，是用爱来表示你做了多少善行。而是话咧，你平日日常生活啲一生人嘅日常生活嘅一举一动，究竟你加咗几多爱喺里边？ 嗯， 嗱，依个就可以计分啦。 哇，真系难啊！ 话佢喺上帝眼中好易计啫嘛。你咧日常生活嘅一举一动，你对物对人对物对事，所以我可以讲咧，如果一个纯粹系讲法律，唔讲爱咧。那样嘢系冷冰冰嘅，那个唔公义嘅，系嘛？背后系牵一个爱心嘅问题，一个冇爱心嘅一定冇公义嘅， 嗯， 系嘛？佢就系讲法律噶嘛，咪依法办事啊嘛，执法啊嘛，冷冰冰嘅嘢，背后冇爱咧，其实就冇公义嘅， 嗯。 同 唔 同意啊？ 嗯，嗱，系咁啊，连带同一个理念理路啦吓，咁亦都有讲法，就系义人咧，如果喺上帝眼中咧，系会有呢一个善报啊，啊，即系譬如约伯记啊，即系佢试炼嚟完你，佢都要俾加倍嘅祝福福祉俾翻你，比你先前嘅更多咁样。咁但系咧喺法律上就冇呢一个嘅吓，你守法必须，就唔会有报偿嘅，系啊。 咁其实我哋讨论咗咁耐啦，如果一个比较上所谓公义或者系和谐，头先阿飞哥喺第二节嘅提过一个和谐嘅社会嚟讲，其实中国文化入边嘅礼运大同篇想描述嘅社会，已经系好公义、好仁爱噶咯，系咪啊，飞哥？ 系啊，系啊，冇错啊，系嘛？因为我哋讲个结果啊嘛，呢个社会完咗问题，个个能够即系好和谐，各方面咧，肯定个社会系好公义啦。如果唔公义，一定有争斗啊，一定有争端啦。一定有鬥爭啦，係嘛？呢、這個社會咁多鬥爭，就一定係一個點解會有鬥爭咧？因為呢個社會唔公義啊嘛。 係啦， 我哋可以從一個咁嘅邏輯去思考嘅。如果社會係好和諧嘅，個個都開心嘅，安居樂業嘅，咁就當然喺個社會一定係有公義啦。因為公義涉及到人際關係啊嘛，涉及到群體嗰種關係嘅對待啊嘛。 嗯， 所以好易睇出嚟嘅。 咁但係喺我哋希望。达成一个吓礼运大同篇一个公义社会嘅过程之中，有冇可能我哋采取唔公义嘅手法去做咧？呢个好多时候有我哋都讨论嘅，即系话喺手法同埋目的之间，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取舍，同埋我哋可唔可以用不择手段嚟去达至一个公义嘅结果咧？呢个系咪一个矛盾，同埋呢个系一个诡辩嚟嘅咧？ 呢个就当然系诡辩啦。以一个唔公义嘅行为去行公义，头先我哋讲话。一个最大嘅罪过就叫做咩啊？以前啊，明末清初嗰、那个哲学家叫黄泉山啊，佢话最低利嘅、最可怕嘅杀人叫做咩？叫做以利杀人啊。 嗯， 我杀你背后有个公义喺度嘅，我嚟杀你杀得好正当嘅，嗰种杀人系最大嘅罪恶嚟嘅。 系，冇错冇错冇错。 民公以一个唔公义嘅手法系 in the name of justice。 嗯， 系 嘛？嗯 咁呢样嘢就好恐怖啦。 不过咧，就最近都出现咗一个即系几有争议性嘅即系事件咧，即系就系呢一个黑人弗洛伊德噶，即系喺警察嘅不当执法之后死亡咧，就于是就出现咗个运动咧，就话黑人嘅命亦都系命，都系一条命。 黑人命贵啊 ，BLM 啊。 系啦，即系呢个运动啦。咁咧就即系个其中嘅争议性咧，就系觉得即系啲已经系生晒根嘅对种族嘅位置地位嘅睇法，甚至今日讲个所谓歧视咧，其实系即系可能咧喺乜一啲即系传统嘅律法书里边都会有啊。咁而家咧，我哋用即系比较所谓公平嘅方法咧，就。 即係嚟到去講以黑人嘅命都係命咧，係要有好多嘅所謂鬥爭，即係你要克服以前一啲根深蒂固嘅觀念。 但係其實你 BLM 呢一個所謂運動咧，我覺得係有啲變質啦。你見佢，我哋喺電視睇到啦，同埋我亦都喺美國嗰陣時都聽人一講咧，後屘演化成呢啲啊打砸搶啊嗰啲咁嘅嘢。 嗯， 點解佢哋唔可以效法佢哋啊嘅前輩馬丁路德金咧？其实马丁路德金一样是 BLM 啫嘛。如果你要去讲佢，佢系争取嗰个民权平等，但系佢用咩手法呢？佢用和平嘅手法， 系 佢用全国嘅黑人号召佢，好似早琴日咁样， 系啊， 操去华盛顿， 系啊， 而佢发表佢嗰个 I Have a Dream， 系啊， 嗰个经世嘅 经世演讲 啦。咁当然啦，非常不幸啦，后屘佢俾人。刺殺了， 其實可能真的預料之內的了， 又會可能不出奇的，因為始終在美國的深層戰庫， 是不應該住在那個 motel 太過沒有防守 那可能也都他有信仰， 他 可能覺得 是他有良好的意願， 我做的事情是所謂我都是正義，為了公義去做，如果我要受這個苦杯的話，那沒辦法，那就要去受，那就是說你可以睇得到點解到發展到而家我哋21世紀咧，嗰啲爭取所謂公平平等嘅人，好似比起以前就更加差咗。 係啦，冇錯，我完全同意。 同埋自己本身係真係唔講公義，你去爭取公義冇理由去揼隔離嗰個白人嗰個鋪頭㗎。 嗯， 係咪啊？ 所以咧，有啲人比喻呢一個黑人的命也是命嘅運動咧，已經變成一個宗教。即 系 个 宗教， 你系啊，就系、是、我明白你嘅意思啊，就系呢一种即系非黑即白嘅谂法。咁啊，呢个真系几难搞嘅一件事。 呢、這个就头先飞哥所讲啦，即系佢行公义嗰度少咗好怜悯。 嗯， 系， 同埋以谦卑之心 啊，梁建国，我谂咧就其实好多嘢咧，我哋讲话公义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咁你话你头先讲到嗰个弗洛伊德嗰件事件，又涉及到人命。所以大家當然咧就嗰個關注性好大咧，但係咧，譬如喺啲好少嘅事都要發覺到咧，其實我哋話講咧係咪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出咗一啲所謂叫做公義嘅爭論，其實係不必要啦。我舉個例子， 好，飛哥，不如等陣先，我哋有電話入，有位黃先生，聽一聽先，好嘛？ 早晨， 早晨啊，黃生， 大家好，早晨。咁我咧就想引用孟子一個睇。對於義嘅佢嘅睇法，咁我又分同你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睇法。咁係孟子講過話：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在乎義也嘛。咁如果將佢依個講法套用翻中共嘅最高領導人，佢哋當時應該喺好幾年前係嘛？佢係應承過香港人係有普選嘅。咁但係後嚟。香港人是說啊沒有啊，這個承諾是應承過，只不過是一個假普選，不是真普選，即是他陰點了幾個人出來去給你選，那這個是假普選，於是就有2016年的佔中事件。那我覺得即如果引用孟子的看法，負大人者，即是他中共的領導人，他為什麼他會這麼怕有真普選呢？因為他怕真的選到某一些民主派，是吧？甚至譬如選到長毛做到特首了，那個後果是什麼？即是他大家都想到是什麼的了，可能帶領香港 去一個對抗，去個對抗中央的走上這個方向。那他怕的，同埋呢，如果萬一真的走到香港獨立這個地步的時候呢，那喂，台灣又會獨立的啫。其他西藏又會獨立，其他50多個民族都會獨立，中國咪四分五裂咯。咁即係佢有佢嘅計算嘅，中共領導人有佢計算，所以佢咪言而無信咯。咁但係言而無信之中咧，佢自己即係佢會覺得佢自己做得啱㗎，即係佢做嘅嘢係啱嘅喎。如果為咗個國家嗰個大局着想，佢覺得佢自己啱嘅，所以佢咪係背信達義咯。即係唔係背信棄義，係背信達義咯。 Okay， 但係抗爭派咧就話係違法達義咯。 好， 即係大家都係睇個意見唔同咯。 好啊，多謝你意見。好，第二位係馮小姐。 早晨啊，三位。 早晨。 早晨。 我想講咧，因為你今日講呢個題目，我其實 由2019年到而家咧，都覺得咧，好多人咧都話要用個公義行出嚟，即係要為一啲嘢去講或者去發聲，唔緊要。但係咧，如果你過分嘅行動咧，你就超出咗你所謂嘅公義咯。 嗯。 而呢啲行動咧，你又傷及咗呢個社會啦，一啲即係好正常生活嘅人啦。 嗯。 咁我覺得你唔係行緊公義咯， 是 你係一個假公義。咁最近咧，咪有一个陈浩天嘅案件嘅。咁我觉得咧，由公义走入到去正义咧，而正义就系由我哋嘅司法部去行使噶嘛。咁你要明白到人都有分公义同埋正义嘅。咁当佢行紧嘅时候，佢行出嚟俾我哋嘅结果，我哋就睇到呢个究竟系假公义定假定系真公义咯。咁至於你話陳浩天，我覺得有一種好荒謬。我哋而家咪戴口罩都戴咗一年㗎啦，係咪呀？咁我想問啦，你戴住個口罩你認唔到人嘅咩？你仲有對眼㗎嘛。你對眼我諗唔好講話家人啦，行出街如果我日日都會見到嘅話，我都分得清呢個係邊個人啦。雖然我唔識佢，但你睇對眼你都睇到佢係邊個。但係竟然我哋行正義嘅，他告诉我不可以认为那个人就是陈浩天，因为他戴着口罩。 OK， 好，唔该晒。好，我哋仲有陈小姐。 系你好，我小姐。咁嗱，其实好多世人眼中都觉得美国是很公义的很正义的，但是不是真的呢？佢自己，我只是觉得句一句就是话，佢自己都有问题。佢係假公義，係只係一個偽君子啫。佢有兩套嘅唔同睇法嘅。佢哋指國內對黑人點呀？好似你頭先講，白人好似高高在上，黑人地底咁都叫公義呀？ 嗯， 自己可以做嘅嘢，其他國家係唔可以做。我唔覺得佢係公義囉，我只係覺得佢一個偽君子囉。 OK， 好，多谢。好，仲有黄先生，今次比较多电话。系黄生，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公义嗰个基础咧就系、是、公益同埋公正。 系。 咁正义个基础咧就系、是、道德同埋善恶。 嗯哼。 咁好啦，咁于是就出现个问题啦，就系、是、关于公共政策同埋公诉的罪行，咁嗰个判准应该系点啦？ 嗯， 嗱，因为你公共政策同埋公诉的罪行咧，你都系涉及呢个公益同埋公正，亦都系涉及呢个道德同埋善恶噶嘛。咁所以嗰个关键就系在于公共政策同埋公诉的罪行咧，点样样可以兼顾到公益、公正、道德同埋善恶？咁我要讲嘅咁多。 OK， 好多谢， 好。 好， 喺度啊，翻翻去你讲。 阿飞哥，头先唔好意思啊，讲起弗洛伊德嗰个情况 啊，我就觉得咧，你头先弗洛伊德咪涉及人命，但系另一单嘢咧涉及到公义问题，涉及到我哋点样睇公义咧，就话我唔知阿梁建国有冇睇波， 少啊，少睇。 有场波咧，就话嗰个黑人球员。话嗰个球证系歧视佢，因为佢话个球证对住个白人讲话 this guy， 对住佢讲就 this black guy， 呢个就叫歧视，呢个就唔公义。嗱，我觉得咧就话理论上表面上好似系啱，但系我觉得喺企一个黑人球员本身，其实系咪要咁计较咧？系咪应该其实你即使系被歧视啊，人哋可能佢都系随口噏个 this black guy。是不是可以相对地应该说制造一个人的和谐关系呢，都叫做有些包容性呢，是吧？我不觉得个 Display 街本身是充满歧视的语句，我不同弗洛伊德的基础不同，他跪弗洛伊德是跪着他的颈，我说那些是怪人的，只是随口噏啊 Display 街这个黑人，那你就觉得喂，为什么你白人你不讲 Display 街啊，你对着黑人讲 Display 街啊，你哋两位觉唔觉得有冇歧视啊？ 呢个真系一个情景嘅情况啊，真系好难去讲噶。嗱，你可能佢系随口噏，即系可能随口噏嘅啫。 但可能呢个黑人本身呢，因为佢生活喺嗰个社会嘅状况呢，佢可能佢一路俾人哋有啲歧视。 好长远嘅， 所以佢对呢啲字眼呢就好敏感。咁、 啊、 所以如果我哋，因为我哋唔系喺嗰个社会生活，亦都唔系喺嗰个场景，我哋觉得咦，如果我觉得其实冇乜嘢嘅，我自己觉得真系冇乜嘢。但可能佢本身因为一路以嚟呢感受到个社会嘅不公，社会嘅歧视呢，好容易地你一讲有个黑字，有个 black 字咧，佢即刻已经对号入座啦。 嗯嗯嗯，呢、這个我点解会觉得真系好复杂咧？即系喺美国啦，亦都唔少人真系根深蒂固地，如果夜晚出街，即系佢哋会觉得吓，见到一个黑人跟住佢哋个，佢个心理系 会 担心， 是嗯、 即系无论系即系咪真系做罪即系罪恶数，即系罪案数字嘅统计咧，呢啲就真系要去睇啦吓。咁咧就有一啲先入為主嘅觀念嘅，咁、不過我哋就唔係喺嗰個處境，正如梁建國話啦，我哋即係未必嘅體會係咁深。咁我反而翻去咧喺香港嗰個情形啊，因為前一排咧有一位裁判官咧喺法庭上邊咧就講，佢話法庭唔係爭取社會公義嘅地方。 啊， 係啊。法庭不是爭取社會公義的地方，咁當然有些人去挖言啊，咁但係跟住亦都有啲評論咧，啲社評咧就係講啦，佢話事實上咧，其實公義咧都未必一定是法庭考慮的因素，因為制度咧係由當權者定立的，咁法律咧係由制度產生出嚟嘅立法機構定立嘅，而法庭只會考慮呢啲透過合法程序制定嘅法律嘅啫。咁所以咧就唔系要嚟质疑成个制度本身系咪公义？ 嗱呢度有一个好基本嘅概念，就系、是、话如果我哋一个正常人或者一个所谓嘅现代社会咧、我哋强调一样嘢就系立法嘅时候系基本上系以一个平等公正嘅基础底下去立一个法例噶嘛。 嗱呢、這个就系个假设啦。 我哋唔会话我立个法例出嚟系歧视人噶嘛。 但是我們剛才都有說，譬如我們的 common law 普通法，剛才岑日飛說普通法和我們現在內地的法律的差異，那就去到你要去執行哪一套系統的時候，或者都有不同的理念、 對，沒錯，你普通法就始終是以無罪推斷來做一個基礎的嘛，而且普通法到再上升一個層次的時候，它是以陪審團的裁決來到去決定一些比較嚴重罪行、它那個概念始終就是說，如果個普通人都認為你有罪，那你就一定有罪啦、即是將所有的事實分層出來的時候，就不是說要由一個大老爺一個驚堂木拍一拍板才覺得你是有罪還是沒有罪、這個概念上是有點不同的、講一下講一下，原來我們有第三節的尾聲， 去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們新聞報告之後再 談，新聞報告之後我們繼續去談，好，記住回來聽廣東廣西了、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横头磡东头村桂东楼共四个单位，一共七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早上向居民派发样本樽，几十名市民在大厦外排队等候。大厦张贴通告，指居民可以在星期二上午11点之后到医管局辖下指定收集地点交还样本樽。有桂东楼居民说担心出现隐性传播，又怕政府会实施禁足令。他本身是的士司机，已经在上星期进行指定群组强制检测，认为今次都应该强制所有住户检测，只是派样本樽不足够，应该进行鼻咽拭子检测。 亦都有居民认为确诊个案关联不大，无需强制检测。他指出，虽然大厦的渠管设计和之前爆发疫情的大厦不同，但亦担心渠管有传播风险。而有居民说乘搭升降机会企开一些，由于要翻工，平日乘搭交通工具人流仍然好多，好密集，认为都是危机。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安老院舍和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最迟听日要接受首轮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截至星期五，37607名员工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有两名员工初步确诊。他认为加强检测工作绝对是刻不容缓，能够有效协助及早发现受感染员工，减低院舍爆发的机会。罗志光说，当局已经发出新公告，要求业界在今个月15号至28号期间必须接受第二轮强制检测，除了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自费到认可化验所检测之外，院舍亦可以自行安排政府认可化验所为员工提供检测服务，社署再按实际完成检测样本数目和收费，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向院舍发还检测费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早上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下半旗，并响起防空警报，参加者胸前挂上白花为死难者默哀，军人亦献上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致辞时表示，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中共领导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战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陈希又说，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权主义，期待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致力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和平友好的正确方向发展。英国政府的消息透露，英国和欧盟就脱欧后的贸易谈判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通宵继续，不过英方认为欧盟提出的方案仍然不可接受。消息指出，首相约翰逊在谈判过程中将毫不动摇，但约翰逊绝对清楚任何协议都必须公平，并尊重英国是主权国家的基本立场。约翰逊星期五声言，英国已经准备好在星期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又指出欧盟必须在捕鱼权和商业竞争规管立场上作出巨大转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认为，没有协议是艰巨谈判的最可能结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封路嘅安排啦。喺呈祥道呢，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直到今日嘅下午六点，去观塘方向近尔登华庭嘅慢线呢係需要暂时封闭㗎。咁就喺呈祥道呢，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直到下午嘅六点，去观塘方向近尔登华庭嘅慢线係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呢，喺公主道亦都因为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亚街老街嘅慢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近粉锦公路回旋处一段啦，现时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澳落斜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呢，全球呢个疫情呢，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欢迎大家回来今个礼拜日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们继续讲公义。上一节文教授又讲开，就说竟然在有个法庭里面有裁判官就说法庭里面就 不是这个争取社会公义的地方。那我想他有一些具体 的意涵去指涉的，即如果你就这普通地说，当然会令人哗然。咁我要睇翻佢成套啊，到底咩脉络？佢讲嘅争拗点喺边度？咁不过咧，讲翻转头咧，真系有呢种睇法，就系话咧，司法嘅系统本身咧，其实你话讲社会公义，如果你系唔中意嗰个社会嘅政体嘅话咧，咁就好难搞啊。就因为咧，佢个司法系统咧系个现存政体嘅一个部分嚟噶嘛。 冇错。 咁所以咧，佢个确立就要保障而家佢嗰个政体嘅恒久致远啊！我哋而家都识咗好多呢啲语词吓吓。咁于是咧就评论者咧会做个比喻，佢话包青天啊，就算佢再明察秋毫啊，不畏强权啊，佢都系宋朝政体嘅部分啫。咁咧佢判嘅案咧点都唔会推翻南宋嘅政权噶嘛，系咪？咁即使你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咧，针对嘅都只不过系当朝嘅天子啫，就唔会系嗰个南宋嘅政体啦。 嗯， 咁即系话咧就有个限制，即系如果我哋会觉得嗰个所谓法律嘅本身，佢既然系呢个政体嘅产物。要維繫呢個政體嘅和諧，咁咧你期望佢對呢個政體作出一個批判或改革咧，係好難嘅。 你呢一個咁樣嘅 argument 啊，咁嘅論點咧，其實有少少似係馬克思去批判，即係資本主義嗰個法律體系。 係， 因為佢即係將佢歸類為成為呢個國家機器嘅一部分，係壓迫人民嘅。 嗯， 但係你轉翻轉頭嚟睇就係話。所有人类的制度典章其实都离不开你社会本身所达成一个所谓的共识，一个社会的契约出来的嘛。那你譬如在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你所有的法律都是经过一个我们所谓的 due process，一个既定的程序来到去立法。那么立法的程序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各方的势力，各方的利益团体都会左右这个法律的制定的嘛。 嗯， 我们最重要就是在整个过程之中是有个所谓的公平，以及所有人都可以有个参与的机会。而就算 你嗰个法律定咗出嚟，你觉得佢系不公义嘅？如果一个正常社会，佢其实系有个机制将佢再改。譬如就以香港嚟讲，香港有个叫法律改革委员会噶嘛。 嗯。 虽然近年好似唔系好听见佢哋有啲活动啊，可能我少睇新闻啊。就算其他地方都会，任何嘅法律出咗嚟之后，并唔系话恒久不变噶嘛。一定会随社会的演化而去有作修改修正的机会的、 嗯、 所以刚才你提的论点，我觉得它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偏差 的论点，你去说哇好，我在社会里面不会推，我最 特别感觉就是用推翻这两个字、 嗯嗯、 推翻之后又怎样呢？建立一个什么制度呢？建立个论点那个人他自己认为是公义的制度、嗯，咁系佢自己認為嘅啫喎。 啊，就算嗱，譬如你唔講推翻咧，你講譬如唔同意啊，否決立基佢啦嚇。咁、 嗯、 當然講具體案情啦、 嗯， 即係佢唔係跟隨一樣一定咁嘅觀點去睇啦。咁就係、是、都只係一個 signal， 即係對呢個體制嘅一個暗示。咁啊、 嗯 ，聽聽阿飛哥點睇？ 我只係想講咧，有時有啲嘢咧，就話公唔公義咧，就同嗰、那個。判案嗰個法官無關啊， 嗯， 係嗰個法制嘅問題。 頭 先個聽眾咧，我想回應一下咧，個聽眾話：陳浩天嗰單 case， 嗯， 你問題你話戴咗口罩唔認得，我搞錯隻眼啊嘛，法官都認得啦，望你的眼咧，佢話，但係變咗個制度啊唔同啊，如果佢喺大陸審嘅，肯定就係有罪嘅。 嗯， 但係你香港咧，佢因為用嗰個普通法嘅制度噶嘛，佢只可以話。 嗯， 九成九都認得你是陳浩天，但是只要有一個 percent 的懷疑呢，那個疑點就歸於被告了。 嗯。 即是你沒搞錯，一個 percent 懷疑你就可以放他走。但是這個是制度問題嘛，那個法官可以駁你的。我是啊，一眼望到你戴口罩認得你陳浩天啦，但是一個 percent 的懷疑是不是百分之百絕對呢，那他就會被個疑點就歸於被告。這個就是那個，你可以說這個這樣的制度是不公義的。啊，明明是他的了，你都放他走，所以这个不是个法官问题，是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个很难教。所以那个公义的议题呢，就你会知道呢，人是习惯了一刀切，就给个价值判断，就以非黑即白，就面对不同的阵营。咁但是人的复杂性呢，我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你看到香港呢，你看到呢，人是会变的，就我可以预测到，香港可能将来一啲好心黄嘅人会变得心蓝，亦都可能好心蓝嘅人变得心黄，唔知噶。即系话你变咗好似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好多人都唔知讲巡贿，讲巡贿咧用十二道金牌召翻岳飞啊，杀死岳飞嗰个巡贿系几咁无耻，但系好多人遗忘咗喺初年靖康元年时间巡贿啊。是力主抗金反对求和的强硬派。 嗯。 哇，那个立场之硬是无人能及的，几激烈的，绝对话跟这个金国是割席的。你怎知道他后来变了求和派啊？ 嗯。 人会变的，秦桧就是一个例子啊。 嗯。 是吧， 可能最主要就是因为宋高宗在后面，是不是你说。 所以就是有个宋高宗在后面。是吧， 嗯， 所以他会考虑到不同的情况。那时他反金的时候，宋高宗还是太子。 都不是太子喎，他是细佬来的，好像是吧， 东宫太子啊，那时高宗啊， 是 东宫太子的时候啊秦桧反金的时候啊， 嗯， 反对跟金国求和的时候，高宗就是东宫太子啊，当时是吧，所以就还没做到，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呢，就人是会变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汪精卫咯。 嗯， 当时期话涉恒子嘅涉政王带风几劲啊， 系 嘛，不负少年头嘅，因为问题引刀成一块，结果后来佢又变咗向日本人求和咯。 嗯， 有另一个例子，所以我哋好难讲咩叫公义。同埋一样嘢咧，我可以讲讲咧，就话好多人讲公义咧，睇佢个动机，又唔知道善良嘅动机啊，可以引出好邪恶嘅结果。 嗯， 而一啲好卑劣嘅行径咧，亦都可能喺阴差阳错，成为一个好能够有公义嘅喜剧。 嗯，呢、這个比较少少听到。 用谚语讲啊，通往地狱嘅道路通常都系 好宽阔 嘅， 呢个可以黑讲噶嘛？ 可以黑讲，系可以黑讲，系明啊，道路之路啊嘛。 系啊， 道路之路里边写噶嘛，系嘛？ 嗯， 咁通常系会搞出嚟，相反结果啊。 系， 所以呢个就系问题。你讲行公义，通常就系、是、通常，因为你行公义嘅动机，搞出好差嘅结果。 嗯，咁啊，呢个就系一个情况啦。另一个情况咧，就系你自己心里边认为公义嘅嘢咧，不能够喺一个社会嘅体制里边咧去建立，而你有任何嘅即系想嘅伸张咧，都会视为违法嘅时候咧，系会点样样？嗱，头先梁建国讲到啦，即系特别系新马克思主义者添，佢将国家机器嗰个展述咧写得好细致、好明确。啊，譬如馬庫式啊等等嗰啲人啦、啊，咁問題係咧，就係咪一個決定論咧？就話喺一個國家機器裏邊，你點樣可以突破呢個機器？如果佢係無所不入，甚至去到你嘅意識形態，即係如果有呢個醒覺嘅可能喺邊度咧，都係一個我哋成日問嘅問題嚟噶嘛。即係我都感覺到死啦，連我自己都好似認同某啲嘢，而我又知道呢啲係虛假嘅，呢啲係虛假嘅，或者咧係一啲。即系不自觉，大家共同共谋嘅渗透，令到我都认同某一啲价值。咁呢一个醒觉，可能系某时有一啲少少嘅事件，你觉得有一啲所谓良知嘅情形，令到你引发咗啊呢、這个原来系一个设计，系一个国家嘅机器。 我相信呢度要牵涉到究竟嗰个社会个开放嘅程度咧。 嗯， 如果你话系大家共谋咗一件事。佢一路喺运作紧嘅时候，你觉得冇问题嘅，就可能 唔知添啊，自己唔 就可能因为冇第二个声音啊， 嗯，冇错， 第二个声音根本出唔到嚟去质疑喺个现行社会运作紧嘅制度、运作紧嘅机器。 嗯， 如果个社会系咁样嘅话咧，就正如你话斋啦，即系我哋去着喺一个美丽新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 入边嗰种咁样嘅情况， 嗯， 即系各司其职啊，嗰阵时一个变种嘅理论大同篇啦，大家 Alpha、Beta 嗰啲人。是做到不同的事是不可以转的，但是整个社会呢就控制了你是没有一些第二的声音，一些所谓的意义可以听得到。 嗯， 这里牵涉到刚才飞哥讲的那件事呢，就是关于公义的相对论。刚才飞哥提，其实个问题就是公义是不是真的相对的呢？是不是真的说现在很兴有些人说你有你的公义，我有我的公义，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公义呢？如果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公义的话，那其实是没有公义可言的。那 于是个个都要霸占那个道德高地呢，然后说我认为客观标准的公义是怎样的。譬如说爱国啦，譬如说即是定到的法律你不可以，即是譬如你说犯罪这样，即系而家嘅犯罪啊，犯罪论咁，咁呢啲就比较简化咗嘅一个好好容易喺个睇法，佢亦都唔容许有异同嘅声音。咁而家呢个呢种咁嘅做法系越嚟越强硬添，越嚟越强硬。即系无论你心点谂都好，你要宣誓啦，系咪？要效忠啦，即系呢啲都讲得好实啦。呢个因我哋最熟悉嘅，日日都听到嘅一个情形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民意嘅調查咧，又好特別嘅喎。即係其實今年做嘅啫，咁啊訪問咗超過1000個15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呢個係中大嘅民意調查啦。咁就問啦，即係如果你爭取更即係你嘅法治嘅目標係點樣樣咧？咁有幾個選項。咁你其實比較多人選嘅就話要保障市民基本嘅權利同自由啦。另外咧就係爭取更公義嘅社會。咁呢兩者咧就明顯係高於咧另外一個選項，就係維持社會秩序，同埋咧係營造良好嘅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嗯、 反而呢兩樣嘢咧，唔係佢哋覺得最殷切，而係你要保障我基本權利自由，要爭取更公義嘅社會。咁嗱，呢一種咁樣嘅擺做啊，即係個 priority 嘅先後嘅次序，可能同執政者未必一樣啊。 嗯，其实呢样嘢你都话系一个民意调查，其实系反映咗而家社会上边一般人去希望想个社会个发展嘅方向去边度？ 法治嘅方向，冇错，法治嘅目标。 即系话阿文杰话，你头先讲样嘢咧，我想再补充一下。 系 你头先讲话，任何人都讲公义，都想企喺个道德高地啊嘛。 嗯。 但我而家觉得咧，就话其实除咗一个道德高地之外，仲有一个叫权 势的高 度。是啦，冇错。 一个人又有权有势咧，佢讲公义嗰把声系大啲啊。 冇错。 佢嗰种公义咧，就变咗佢，因为背后有权势参与佢。嗱，依个好简单，而家一个特朗普嘅例子，佢一日仲系美国总统咧，佢讲啲咩嘢咧，都有个个有佢个权威性喺度嘅，因为仲系美国总统。但系如果佢真系落咗台，真系输咗，俾阿拜登上咗咧，咁呢个特朗普讲嘅公义入。即刻就俾人全部要嚟打落水狗。佢好快知啦，而家14号系嘛，听日啦，听日就选举人投票噶啦，系嘛，佢如果问题而家输咗要认输咧，佢就全部即刻本来喺一个企一个权势高地下嘅公义咧，讲你啲咩选举舞弊咧，个个都仲可以听。一落咗台咧，就个个就变咗即刻，哦，你冇权势咧，就即刻要打落水狗噶。 其实而家都打紧喎，唔使落噶 啦，睇住佢会输啊。 系咯， 所以我哋今日未有讨论到咧，就系话公义同权力嗰个问题啊。但系其实隐约有掂到嘅吓，即系边个讲嘅先至系对，或者系会转成法律。 其实呢度如果系边个讲先为对咧，咁就变成系一个强权。 嗯。 是啊， 就冇一公理呢样嘢嘅。 嗯， 那个问题就系个人类社会个发展咧，就系由以帝王社会慢慢发展到今日叫做民主社会咧，系期间经过好多唔同嘅哲学家佢嘅思想去启蒙咗之后，尤其是启蒙时代嗰度系可以将权王权同埋人权嚟去分开咗呢样嘢。 嗯， 咁。发展到今日的时候，即是刚才我再看回讲回那件事，就是说现在有个趋势，就是说很多时候人说就是公义并不是有一个其实是客观的公义存在的。很多人都是说我有我自己心目中的公义，你有你心目中的公义。那就会引申到一件事，就是究竟哪个先是呢？那就变成就是有权力那个人的公义先是公义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的。即如果我社会没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客观地是相信某一种东西，某一个行为是公义的准则，而变成就是说我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有他自己对公义的定义的认同，那最后得出来那个公义，什么叫为之公义，就很可能就变成有权力的人所定落嚟嘅东西先至叫公义，呢个其实对个社会嘅发展其实一个危险嘅信号。 冇错，咁啊，所以当然有一啲有啲学者，譬如哈巴马斯吓呢啲，即系佢都会好强调所谓沟通嘅理性，即系话咧系要好多嘢要倾同埋了解。啊，傾出嚟，但係咧，而家傾唔到出嚟啊！係啊， 社會係全世界好多社會都分裂得好緊要。 傾唔到出嚟，係啦嚇。咁啊，但係咧，好有趣喎。頭先講嗰個調查咧，嗱喺另外一個應該係同一個調查嘅民意調查研究所，但係就未必係同一個調查。咁佢就喺今年咧都查到有大概四成嘅香港人咧，佢會認同。为社会的公义而违法是可以接受，这个可能是早期少少啦，而家最新嘅我就唔知吓。咁所以违法达义，咪我哋都听到啦吓。咁如果系有呢句咁嘅说话，就将法律同呢一个公义啊，将佢分开嘅。 其实几个层次啊，嗱，法律嚟讲咧，其实最紧基本就系有法可依先啦。 嗯， 有法可依，再进一步咧就系有法就必依。 嗯， 有法必依，即系我作为好死嘅，一定系睇住个条文去做。跟住就以法達義咧，就要話哦，我呢啲法律咧，其實喺個經過一個所謂公義、所謂公平制定出嚟，個個都遵守，所以可以達義。跟住到最後嗰個先叫違法達義喎。就話哦，現行嘅法律其實係照顧唔到公平嘅，所以我一定要去用我自己去犯法嚟到，希望可以喚醒人去轉去改變呢個法律咁樣。咁個唔同層次嗰度。究竟我哋系咪个社会需要用违法达义嘅途径？如果用违法达义嘅途径，其实表示我哋社会出咗好大嘅问题，冇一个正常嘅途径去改善我哋嘅法律嘅体系。 嗯，咁所以而家咪越嚟越去到一个比较强权嘅社会咯，系咪？阿陈立飞点睇啊？ 哦，因为你讲违法达义咧，你必须有个前提嘅，就认为你嗰个法咧系达唔到个义，我先至违法啊嘛。里面就讲违法达义，亦都显咗一个标准，就系话个义系高于个法嘅。即系头先啊，我个听众都讲过，系问题就话 以為義為標準噶嘛，可以行不必信，言不必果，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啊嘛，孟子所講噶嘛。呢個義係公義法，義法係為義服務嘅。但如果你嗰個法本身咧係唔能夠即係行到義嘅時候咧，你咪採取一個違法達義嘅問題咯，就變咗唔係法唔係大債咯，變咗。 嗯， 有咁嘅概念喺度咯，即系以义做标准咯。 嗯， 公义嘅义啊，系义先公义，讲义公唔系公义。 嗯， 系嘛？ 系啊，哇！咁我哋讲完讲下，原来我哋都差唔多去到节目嘅尾声啦。咁我提提大家啦，礼拜一嘅广东广西咧，个题目咧就叫做西安兵变，联合红军割据西北啊。咁有刘天赐、马鼎盛同埋刘兰昌嘅。咁啦，节目喺完结之前咧，我哋都会播翻首歌嘅。今日嘅歌咧就叫做《为什么》，咁啊唱嘅咧就叫胡培慧啊。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为什么你从不离不愁不睬不起我，我再问一句，为什么你总爱哭爱笑爱闹爱我吧，不要太傻爱我吧，为什么你不明太傻爱我吧，为什么你爱上他，为什么你爱上他，还是想你说不出口，你的眼神你的微笑还是反复涌入心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还是等你永远守候，为什么你不明白，还不离不愁不睬不亲我，我再问一句，为什么你还爱哭爱笑爱闹爱我吧，不要太傻爱我吧，为什么你不明白